整个牛肉的生长的环境， 对呀， 都是有关的。 你得看牛吃的是什么， 对， 所以我们才品出这个牛肉的味道会有不一样。比如说，为什么要选自澳洲的牛肉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全世界来说，澳洲它的牛肉是最有名的。 对， 第一就是安全性， 安全性， 因为可以大家都知道，澳大利亚它对食品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尤其因为它盛产这个牛，所以说它整个对牛肉的食品把关就更加的严苛。然后再有一点就是在澳洲的这个，刚才我说到。你得看人家牛吃什么呀，它整个的土壤，它会有整个牛的养殖区，它是几公里之内是不允许人来居住的，它会有这样一个保护的区域，去保护牛可以得到天然的食物，天然的光照，天然的喝着这个，我们用老百姓话说就是喝着山泉水， 喝着山泉水， 对，然后沐浴着阳光啊，吃着小嫩草啊，然后再加上草里边会有一些这个小昆虫啊，中药材啊等等，这都是他们吃着天然的东西长大的， 天然的草长的。再加上人家在澳大利亚的牛种也很好啊， 对， 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个养殖技术，生产出来的牛肉确实就是不错。怎么保证所有的产品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牛肉？ 今天我也是给大家再做一次郑重的承诺啊，我们每一罐牛肉罐头里边的每一块肉，都是来自澳大利亚原料牛肉进口，而且这个呢，可能现在看不到，我们是有这个进口的货物报关单， 里面有货物报关单， 对，没错 啊，做到这个，首先货源就是说这个食材哈，能够做到来源，它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然后我们再说这个产品啊，为什么呢？那么好吃啊？大家试吃之后觉得确实不错， 对， 肉质很紧实， 对， 但是肉质紧实的同时呢，它又不硬，不是说嚼不烂嚼不动，它又不硬，它又很好吃，入口呢，即使我刚才那句话说，即使你没有牙，入口这个产品也没有问题啊， 对，没错， 这个产品打开之后怎么吃都可以， 对、 比如说你就是你就着饭吃，然后你就着面条吃，都没有问题，那哪怕你什么都不就，你就生吃， 对， 也没有问题，因为确实味道很好，因为刚才也确实试吃了一下，觉得不错哈、才会推荐给大家。还有就是这款食品是不是也可以做菜啊？ 当然，我觉得这个食品对于我来讲哈、就太省事儿了。刚才你说的几点，我觉得那是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想到的吃法。那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几种哈，比如说。西红柿炖牛腩的时候，哎呦，我就要好吃这一口。然后，但是炖这个牛肉就很难炖呐、怎么办？打开来一罐，然后直接跟西红柿放在一起，就可以做这个西红柿牛肉锅。然后再来呢，包括我们平常这个做这个酱牛肉的时候，在外边买，你不放心这个酱里边是什么呀？对吧？它盛的这个冻是什么呀？有没有焦啊？干脆那我们这个罐头教给你个新吃法，把它倒到盘子里边，放到恒温。稍稍放一下，它就会出现这种就是有这个凝胶凝冻的感觉，人就可以做酱牛肉来吃。哎呦，还有好多啊，比如说炒一些荷兰豆，然后你这个把这个荷兰豆炒一下，再把我们的牛肉直接倒到里边去，两下翻个锅就可以出锅了。太简单了。 哎呀，真是一个罐头，它的吃法太多了、 没错， 首先是这个我觉得首先一点还是保证就是它的味道口味好。 对。 怎么吃都好吃。 没错。 如果说味道不好的话，你怎么做？哎，那太难了，你给做成美味的太难了，但是本身它就是好味道， 对、 好味道， 它是可以给我们的餐桌包括很简单的炒西兰花啊，然后拌凉菜呀、哪怕是咱拌个黄瓜条，它都是锦上添花，可以把这种美美的味道带到整个的菜肴当中。 是秘制红烧牛肉， 对， 有一点点的这个甜啊，这个香甜香甜的口味，可以说这个牛肉真的它是入口即化的一个牛肉， 是 很棒啊，而且肉质比较紧实哈。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6罐的牛肉， 对， 来自于澳大利亚的这个牛腱子肉做成的这个牛肉罐头， 没错， 6罐，另外还会送出6罐照烧鸡肉罐头， 对。加在一起， 加在一起， 价格是199元， 199元啊！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大家好，我是二弟北京销售经理严然。今天带给大家的阿尔蒂秘制牛肉罐头，首先选材来自澳大利亚原料进口牛腱子肉，同时我们做到24个月的保质期，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请大家放心选择食用。 听广播买东西，方便又简单呐、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真不一般，吃的用的穿的戴的品种全都有啊，您买东西请放心，我们替您把关。唱北京琴书，听北广购物。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阿尔蒂的秘制牛肉红烧牛肉罐头，秘制红烧牛肉罐头， 嗯， 肉质啊，选材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牛肉， 对，没错， 啊，都有报关单，没有问题， 对对对对， 在这里要给大家来进行承诺哈，没有问题。 嗯， 还有呢，就是说它选择的部位是牛身上的牛腱子肉哈， 嗯， 选材没有问题。还有呢，就是这款产品的秘制就秘制在它的口味上， 口味上， 啊，口味和它做的这个这个煮鸭的这个工艺上哈， 嗯， 很烂乎，然后很烂乎，但是呢，它不是说已经成汤了，它还是成块的牛肉。 对对对， 每一块牛肉我看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筋， 对 啊，所以说既有好味道的同时又有了这个好营养。 对， 说到这个牛肉的营养上哈，啊，牛肉它首先是这个可以说脂肪含量是比较低的一款肉， 嗯，对， 另外牛肉本身的含铁呀，啊，含其他的一个营养元素呢， 嗯， 又比较高， 嗯，氨基酸呐，啊，包括说牛肉当中含到的一些维生素啊， 嗯， 维生素 B6 啊等等，都是在肉类当中可以说是含量非常高的。 对， 而且呢，我可以打一个比方哈，我们说如果花同样的价格， 嗯， 在牛肉、羊肉、猪肉当中，我会选择更多的去吃牛肉， 更多吃牛肉， 为什么？ 啊， 第一，首先它脂肪低，它就要比猪肉好很多， 嗯， 第二点，很多的人并不适合吃羊肉，因为容易上火， 对， 热量太高， 还有就是味道， 所以对，我还是选择吃牛肉。所以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牛肉真的是老少皆宜的， 嗯， 不管是它的营养，包括它的产地， 嗯， 还是它选择的位置， 嗯，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最后一点，就是它的味道， 它的口味， 哎呦，太棒了，是， 因为我跟妍妍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我们是打开了一罐，就放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 哎，味道整个直播间， 我跟你说，整个直播间就弥漫着这个牛肉的香味儿，啊， 对对， 还有一点哈，如果说今天您订购了这款产品，我告诉你，在开罐的这个一瞬间，你立刻就会闻到这个牛肉的味道， 啊，对， 香极了，香极了，嗯，而且你再吃一块的话，它是这种香甜的口味， 对， 里边呢是连着这个有这个牛筋啊， 嗯， 但是这个牛筋已经给你做的很烂乎了， 对， 胶原蛋白的这个补充我觉得还是非常好，所以这款产品我觉得，嗯，女士吃一点问题都没有，可能很多女人觉得我怕胖，我不敢吃太多的肉， 嗯， 但这款产品一点问题都没有， 没错，嗯，而且今天带给大家这一款牛肉罐头，我告诉你啊，它是低脂肪，然后高蛋白， 嗯， 然后又是高维生素的，而且又带一点点肉筋的。我们说吃肉还能美容的并不多， 对， 但是我为什么选择牛腱子肉？你要知道，外边咱买到的那个酱牛肉基本上就是牛腱子做的， 嗯， 很难炖烂。 对 吧，我今天把难度给自己加大了，选择牛腱子肉就是因为，哎，很多人不管男人女人都爱吃那种带点肉带点筋，就像我们吃烤串爱吃那个烤肉筋， 对， 羊肉筋啊，牛肉筋是一个道理，那今天我们把这个口感营养还有女孩子爱美都带给你， 对， 嗯， 女孩吃这个一点问题没有，而且吃这个确实我觉得，你比如你要吃那个猪蹄儿啊，吃什么那个猪皮， 对， 你说那个确实啊，说有胶原蛋白，但那个本身它的脂肪含量 脂肪太高了， 高， 热量太高了， 热量太大，你吃完那个呢，你是吧，再连续减肥干嘛呢，那你不如吃牛肉，啊， 对， 牛腱子肉，牛腱子如果你不会做，你不知道怎么给它炖烂， 嗯， 那就相信我们北广购物，相信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个阿尔蒂的秘制红烧牛肉罐头，它都能够把这些问题解决。 没错，就很多人都说牛腱子肉都知道好啊，谁买肉的时候都想买， 嗯， 但是不敢买的原因就是，第一，买来家可惜了，我炖不烂， 嗯， 然后孩子就说了，爸，我咬不动，然后老人就说了，我这根本就是牙口不好啊，然后老婆又说我这不吃了，我这嚼着就腮帮子都疼，用老百姓的话说， 我怕胖，啊， 对对，但是今天你放心啊，第一呢，就是刚才咱说过了，营养够足，第二个就是口感，还有它的这个整个咬起来的感觉， 嗯， 我给大家是压得酥酥烂烂的， 嗯， 但不是说用家里普通的高压锅就能做到的， 嗯， 高压锅压制它是慢压，它这样会把营养流失， 嗯， 我们采用的整个整条链条的设备是采用到德国进口的高温高压， 嗯， 它是快速的把肉压烂压烂压黏，然后压酥， 嗯， 压软，这样呢营养最大程度保留的同时口感，哎呦，用舌尖一捻它那肉都分成丝儿的那种感觉，入口即化的， 哎呀，太棒了这个产品哈， 嗯， 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然后我们再说组合跟价格，今天一共是16罐， 16罐，